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2014年的2月24号星期一。好，今天咱们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在这个礼拜要推动的数码大放送有一个重要的密码。哎，这个密码呢是什么呢？这个是22，就是22，很二，22，反正就是两个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密码有什么用呢？您记住了这个22这个密码之后呢，上到我们 U Radio 的网站上面，再去数码大放送的活动当中找到 U Radio 的网站密码，把这两个密码拼在一起，你就可以去赢取一个数码收音机。具体怎么赢呢？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个这个数码大放送，也就是 DAB 放的这么一个链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个数字22，再到网站上集齐另外一个密码，然后通过 DAB 的链接，根据网站的指示，就可以参与数码大放送的抽奖活动。 没错，详情呢还是请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uradio.iphone.com 了解更多的详情。那总之有的参与并且是早点参与呢，最后拿到的大奖的机会就更大了。 对，他这个抽奖的方式是先到先得的方式啊，所以说那个手快的朋友就有福了。赶紧现在就去登录网站去找这个数码收音机吧。好，在上个周末，严格来说是昨天，在星期天的香港呢，大家都是休息日，所以说呢，一般游行活动也都是安排在周日。在昨天呢，香港就有这么一场游行，哈，叫做“起应反灭生”。好，这个“起应”是一个广东话的说法， 啊，就是站直了， 站直了，别趴下，或者说挺起腰板的，有这么一个含义，哈，就是说大家这个要有骨气，反灭生。灭生呢，就是说，哎，灭声就是不让你发声，消灭的灭，声音的声。起应反灭声，这是一个称言论自由的大游行，由香港记者协会发起。那么昨天的这个参与人数呢，哎，据我们现在这个见到的朋友都说感觉到非常的意外，本来可能预计只是一个1800人的这么一个活动，没想到现场到了警方的说法3500人，记协自己统计说有6000人。6000人的游行在香港已经，你如果从这个抛开七大游行之外哈，6000人的游行在香港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规模了。 没错，那最近我们也是应该说3D化新闻开播以来吧，我们也是关注到了香港很多次大型的游行的活动。光从人数上来说，印象当中，但是除了七一、元旦，包括反国教的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呢，人数是非常多的。但这次呢，警方说集会的高峰期有2200人。不过呢，记协就说呢，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至少有6000个人参与游行， 是 因为他们自己呢准备了5000条的这个蓝色丝带，派发给游行人士，最后呢是全部派清。就从这个数量大家来算起来的话，都是不止2200人。不过我们根据经验哈，一般都是警方跟这个活动的， 警方一般都会少算一点。 在游行人数上一般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落差。 这个一般来说是双方统计方法的一个不同。这个游行人数他们有一些自己义工统计的方法，可能把临时加入的市民也会算起来，但可能很多人在警方看来就不属于你这个游行的人数。 是，那么这个游行呢是在昨天下午的2:30由中环遮打发源出发，下午4点前呢就已经到达了特首办门外，再举行了超过2个小时的集会，最后呢大家是在特首办的门外铁闸绑上这个蓝丝带之后离去。那么参与人群都有哪些呢？包括了很多的新闻组织，像《明报》员工关注组、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还有一传媒工会和独立评论人协会，也有很多的市民自发的参与，就包括一些新闻系的学生啊，还有很多普通的香港市民。大家游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香港继续保有言论自由。当然前提是已经是明显感觉到这个言论的自由是不是正在受到打压。 好，我们现在马上来听到一位昨天有参与游行的 的，他是也是香港的媒体人了，前亚洲周刊的记者呢，现在呢是在一家 NGO 组织做传媒工作。张倩叶也是从内地到香港的一位媒体人，我们来听倩叶是怎么样来看昨天的这么一个游行的活动的。 昨天呢是一个香港关于新闻界称言论自由的一个游行，那这个游行的直接导火索是香港的商业电台解聘李慧玲是一个主播的事件。然后这个李慧玲她是香港商台一个很著名的主播，但是在过去有一些节目里面她直接批评自己的老板商业电台，说他们为了得到一些商业利益然后不惜出卖自己的立场，那这样的话就让商台决定解聘他。然后香港的新闻界呢认为这是一个威胁新闻自由的事件，再加上过去几个月明报还有苹果日报啊等等一些报纸被抽掉广告或者是撤换总编辑这种一系列的风波，所以香港新闻界认为香港已经到了一个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地步。所以在昨天组织者称最高时期大概有6000人参加这个游行，昨天下午那不仅包括新闻界的成员还有就是香港普通的市民。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市民都是50-60岁60-70岁，那还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子来。在台上呢就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明报的一个摄影记者，他带着自己的小孩子过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知道现在的香港真实的情况，知道梁振英是在向民众说谎，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把谎言当作真正的历史。大概游行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至于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游行，我觉得我现在在一间 NGO 做传播工作，所以算是媒体人，广义的媒体人。但之前我是在香港的一间杂志亚洲周刊做记者，所以亚洲周刊是明报集团下面的一个杂志。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关注香港的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仅是我个人工作关系，而且也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媒体人圈子的一个共同的担心吧。 离开亚洲周刊的这个决定跟你觉得现在的这个言论环境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其实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亚洲周刊我刚刚有讲它是明报集团，那明报集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决定撤换原来的总编辑刘进图。据我对这个明报集团的了解是这样，就是它的出资人是在马来西亚这一边，然后呢马来西亚老板其实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基本上不会干预编辑部的新闻自由决定，但是最近可能是由于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生意受到影响，所以他会有一些想法的改变，比如说希望和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搞好关系，然后从中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那这样的话他的对编辑部的立场就有所转变。大概在我在亚洲刊的2-3年的时间里面，明报和亚洲周刊的走向是完全不同的。亚洲周刊呢就会比较听资方老板的这个话，但是明报呢他是那种会坚持自己的编辑立场，特别是刘进图和张建波在任期间是一个很有书生意气有公共情怀的一个媒体，所以他们的思路会不一样。据我了解，明报内部的记者和编辑曾经跟我讲，由于明报曾经做过一些很勇敢的对北京批判的一些报道，其实马来西亚资方老板是有私下里批评明报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对至少对明报集团来说，编辑的舆论环境是在我带的几年里面逐渐恶化，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时候要换一个环境。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吧。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怎么说北京方面的一个压力？ 我不确定北京是否有直接的政治压力，但是对于许多海外的老板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意味着很多的商业机会，当然有钱赚。所以也许并不一定是直接的政治压力，但是也许是有商业上的诱惑或者是某种暗示，导致了海外的一些持人媒体的老板决定要与北京搞好关系。 怎么样体现到日常的编辑方针上面，或者说影响到每个记者的工作呢？ 具体的比如说我们中的某一些人会接到编辑部高层的一些指令，说比如说最近 一两年前的十八大召开，或者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开会那一段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就会告诉我们说啊，最近尽量了解一些关于大陆的正面报道。这是很直接的一个一个指示了。 这个只是来自编辑， 是编辑部的高层，一定是编辑 啊。明白。 对，明报会有一部分还会坚持，但是据一个明报编辑跟我讲，比如说当他们要用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的像这个照片的时候，可能编辑部的高层就会去看一下是不合适。 那你认为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之下，香港的媒体人有什么样应对的办法吗？ 我个人觉得是香港媒体人的坚持和操守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也一直在为每一次他们感到的这个威胁而做抗争和努力，比如说昨天的李慧玲事件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明报编辑部的员工的一些抗争。但是我觉得香港的媒体环境可能会每况愈下，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年的新闻自由度的世界排名，其实香港一直在下降，去年大概下降了十几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其实香港的新闻自由的威胁，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来讲，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那它要受到的压迫或者是威胁不仅来自权力，更大的是来自资本，而且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贸易港、商业社会，所以它受到这方面的威胁会更大。然后其实如果我们远观到台湾的话，台湾最近几年也受到一些大陆资本的诱惑，而导致某一些媒体出现了直接或间接的向大陆示好或所谓屈服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对香港或台湾的新闻自由还是充满忧虑的。 从这个内地到香港来，然后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在比照内地的这个媒体环境，包括现在看到台湾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我觉得还是，其实我还是很珍惜在香港的经历，而且在台湾其实我也有去采访过几次。大陆和台湾，香港台湾，其实我们现在在香港表示忧虑。我之前在大陆也做过记者，做的是大概是类似官方媒体这种体制内的记者。那最大的不同是，即便是香港现在媒体界很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新闻自由，在大陆看来，香港仍然是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可能两方面不同的角度造成了我们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比如说大陆人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已经很多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知足？但香港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很多，如果再不站出来，可能就会失守，失去一切。所以我觉得就是新闻界的这一个小小的样本，可以让大家看到大陆和香港两边对很多陆港或中港矛盾产生问题的不同看法。当然有的时候从中港矛盾来讲，香港其实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陆可能更需要去考虑一下香港本地人的他们的一种感受，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也是明报集团的下属亚洲周刊前记者张倩叶，昨天参与到这个游行，然后他谈了一下自己的这个体会。很有意思的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2013年度的最新排名的香港排名是全球第58位，下跌了4位。58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排在台湾和日本之后，香港在近几年比较高的排位，在2010年曾经是排在新闻自由的第34位啊，这是全球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么确切来说1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么一个调查。台湾排在香港之前，那么这个中国大陆排在173位，好，这个是恐怕是要倒数10位以内了。好，这是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他每年都会进行的这么一个调查，来统计每个全球每个地方的新闻自由的程度。那不管是从市民的观感，还是从我们从统计上来看呢，香港的言论自由在最近的几年确实至少它没有变好吧。那变化的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压力，这恐怕这个程度大家接下来会有一些讨论。我们稍事休息，三点化新闻继续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说到，在星期天香港举行的这个起应反灭声的媒体言论自由大游行，那参与者呢超过6000人，不光有媒体的从业者，还有更多的是普通市民。很有意思的一点，我昨天自己也注意到，很多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比如说香港南丫岛海难的遇难者家属，或者说这个获救的人员，包括菲律宾人质事件的这个幸存者易小玲，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就是香港媒体之间报道的这个事件，当事人也出现在了这个言论自由大游行的当中。我想他们的现身说法，对于普通的香港市民，如果你不是平时你不是特别熟悉理解言论自由的这个概念的人来说，你是一个直观的印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自由的媒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些人他们的这些经历，他们受到的这些损害，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没有人来替他们关注，也最终可能得不到一个他们现在得到的这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南丫岛的这个受害者，他们就非常感谢媒体的持续的追踪报道，正是因为有媒体的这样一个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够给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他们也是一直在为这个事情而进行调查。那此外呢，就是被商台解雇的主持人李慧玲，她呢其实在上两个星期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是看到非常多关于她，包括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席智囊叫做陈志云之间的一些争拗。当然李慧玲本人她的主持风格呢是非常的严厉的批评政府。 对， 其实也很多的人 针砭时弊了， 对于她的这样一个风格呢是有一些保留的态度的。当然这样一种风格，你说风格它当然出来之后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可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解雇他商台这边是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但是又恰逢这样一个所谓的新闻自由越来越遭到打压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所以大家很容易是引发非常不妙的联想。 是， 那当然他自己也非常有经验，也是趁势在这样一个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疑虑的情况下，是把这个事情甚至是我觉得是有一种放大的这么一个情况。本身他的这样一个被解聘的理由其实有很多种的猜测和说法，当然他对于目前政府和包括商业电台的一些指控，有人觉得他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也包括像立法会议员黄玉民啊，像我们之前采访过好多次的湘江第一才子这个陶杰先生文化评论人，也对他的一些理由是给出过他们的不认同的观点。所以说呢，每一单事件如果你把它单独出来拿出来仔细的检讨的话，它每一个都有检讨的空间，但是把这些所有的事件你把它归纳到一起的话，大家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是怎么说，巧合我们当然承认世界上存在很多很多的巧合，在一个时间和地点发生这样的事情，它都一定有巧合的元素，但是当太多的巧合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这也实在也太巧了一点的这样的感想哈。我们看到说李慧玲的这个事件，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就有两位议员提出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呢成立专责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件，只不过呢这个提议呢最后是以37票反对26票赞成被否决。那么在民建联方面的进出口界功能组别的议员黄定光表示说自己不知道李慧玲是谁，并形容李慧玲是小爬虫，不值得为他花资源引用特权法。那民主党的何俊仁就反驳说他 连李慧玲都不知道， 说他连李慧玲都不知道是低知识，也就是说普通话来说就是没怎么说， 没有常识， 没有常识。你作为一个议员，没有理由不听新闻，也没有理由不听电台。那他就说现在有需要的话，就要李慧玲到立法会作证，进一步了解事件，得知事件。所以说这个黄定光的小爬虫言论哈，也是给他自己带来了一点这个小小的麻烦。那我们接下来再听到，在昨天同样也是参与到游行的，在明报的员工许纪啊，这个我们说除了李慧玲的事件之外，就是明报总编辑被撤换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直接推动这一次游行产生的两件事情。那么我们听一下，在原报明报现在工作的这个许纪啊，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一开始以为只有这个新闻工作者会来参加，没想到就是很多普通市民也加入了。那就说明就是其实很多普通市民他们也知道原来新闻自由这样东西是跟他们自己有关的。 不光是不光是这个新闻工作者的事情。那其实昨天我也特别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说新闻自由，如果大家觉得新闻自由只是跟新闻工作者有关的话，这样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因为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当有一天你自己的权利受到迫害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为你发声了。 还是有人坚持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证据说这个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的情况在被打压。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经常听到有这种说法了，就不光是有这一类的说法，还有一类说法就是说，他们经常会举这个美国也有类似的这个什么，比如说911的时候有个人说了一句批评布什政府的话，结果就被开除了之类的啊。这个话都这种逻辑都很奇怪的，就是难道我们今天是在比谁更烂吗？就是说美国如果有这样的错，我们今天就可以犯同样的错了吗？我们今天不是在比谁更烂，或者说如果美国做错了我们也批评美国，不，美国做错了不代表我们做的就是对的，我们难道不能两边都批评吗？有没有新闻自由，有没有受到打压，很多东西公道自在人心，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来？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新闻工作者，这种感觉，这种空气的紧张感是都能感觉得到的。这里有两点值得说的啊。第一点是说，到底我也听了很多人说，这个只不过是公司的一种人事变动啊等等。但是我真的无法接受说把一个媒体作为一个公司来看待，因为对我来说很简单，媒体就是公器嘛，你不能把它当成公司。这个理由是怎么，这个逻辑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今天一个记者为什么有权利拿着话筒去指着梁振英问他问题，梁振英还不敢不回答呢？这个权利不是你的老板给你的，而是你的听众、你的观众、你的读者给你的，对不对？如果你承认，我们都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受众负责任。我想没有一个记者会天真的以为这个权利是他的老板给他的吧。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具体到香港，香港其实媒体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香港你有没有发现一点，香港很多媒体的老板都不是香港人。不，南华早报或者说这个明报或者说等等，这个是香港很有趣的一点。香港的商人啊，这些大财团往往没有兴趣投资在媒体上。那这个我不知道背后它到底有怎么样的，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学者去分析这个现象。但是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你很多的香港的媒体不是由香港人在负责，那么香港的事务等于，如果你听大老板的话，那就不是这个一个香港人来处理香港的事务了。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明报，我们当然不能够让大老板来说了算，因为大老板不是香港人啊，我们必须要有采编自主，我们的采编是香港人，我们要自己的接地气的人才能处理好相关的事务。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明报的员工许记，好，这个许记也经常在报上写这个食品。 腾讯大家应该也能看到许记的文章， 在内地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作者。那他昨天参与的这么一个感想，他认为香港的媒体好，大部分不是由香港人在运营。这个判断你怎么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想到的香港的这个，一说香港就是想到李嘉诚，好，李嘉诚，这个有好几家这个媒体，最近还有一家电视台获得了这个新的牌照。我想经常想到一个段子，就是在内地的一个电影，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吧，就有这么一个场景，说有两伙人打架，两伙人打架呢就互相叫帮手， 结果呢叫帮手越叫越多越叫越多，最后这个架就打不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后叫的就是同一帮人。这个适用于到老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生意做得大了以后呢，你就认识的人就多，你的利益就广泛，所以你最后就不容易，就或者你不希望跟别人起冲突，你也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你用在媒体的话，你不可能有一个媒体从来不批评任何的人，因为总会有不对的事情，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你必须要批评一个人。但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要得罪某个人，但是这个东西就跟商人的或者经商的这个理念啊，我们这个和气生财啊，跟大家这个和和气气这样的这个理念呢，它就是一个冲突跟矛盾的。这也是香港独特的一个问题。我们再说刚才倩叶也提到了，说在香港它是一个经济，理论上来说经济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你任何人，我只要有钱，我可以买一家报纸，我买一家电视台。但是我买了一家电视台，你商人逻辑好，那你都是我的员工，你应该听老板的。但是媒体它有这么一个属性，它又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的产业。大陆的朋友熟悉的金庸金大侠曾经哈在他执掌《明报》的时候有一个媒体私器论，这个也是当时被人批评的很厉害哈。我全且不说定义说这个媒体到底是应该是公器还是私器，我只是想说如果媒体都是私器的话，那有什么还是可以是作为公器呢？那这个的话你就完全对于一些公共事件的受害者，比如说南丫岛海难的这个受害者，菲律宾人质的事件的受害者，他完全以商业利益来进行考量的话，这些人就完全会被抛离在公众视野之外，那根本没有人会来守护所谓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价值和利益。 我想啊，我就这么非常浅薄的理解，就是金庸大侠他当年说那句话，我不知道会不会间接于就说当时那个所谓的古典的文人办报的时代，就是尽管你把它当成私器，但是公众对你有一个另外的期待，就是说文人他有一种所谓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你要有气质情 怀， 对，有理想有抱负、 但是关键是就所谓的这种文人办报的时代过去之后，现在全部是被大财团、大商堂、大商家的这样一个商人办报的时代，你就很难再对媒体的期待像当年那么的单纯，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的传统媒体在面对的困境，但是媒体面对的困境可能也只是导致他自己的经营不理想，但是对于普通的受众而言，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阅读到的内容，你从中得到的营养，包括你从中得到的启发和观点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反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立化新闻，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 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在上周末香港发起的起因反灭声游行呢，有超过6000人来参加。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发起方香港记者协会的陈以兰小姐来介绍一下，从记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次游行。这个人数对于您来说意外吗？ 当然是，我们是向警方申请的时候，我们都是只是1700-1800人吧，我们估计的还叫这个警方滴滴，警方是估这个3000-5000吧。但昨天就有一些团体说，他们因为是昨天应该是10000人，但是我们香港记协就有一些义工在开始起步的时候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计算，后来在这个击溃的墙壁也经过另外一些计算，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超过6000人是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这样。击协不是只是举行个比较多的人出来的游行，只是2次。你要了解是2009年，不是这个无线电视台的记者在新疆采访的时候被人打吧，被这个公安 我们当时就有70-80个记者是文在的人就去这个中南班抗议，这是最大的。 嗯， 其实是2011年，不是我们的副总理李克强先生来的时候，在这个我们拍摄的时候就这个有一些人就是我们不知是什么人吧，他用这个用手挡住我们的记者的镜头吧。 嗯， 后来这个事情这个警方的最高负责人说是这个是黑影吧。 嗯，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是叫黑影事件。 是 这个事情我们就去这个警方那边抗议吧，都是大概是300多人吧。 嗯， 所以这一趟因为是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跟这个言论自由出了很多事情吧。 嗯， 所以这一趟是我们就将这个大游行啊跟集会啊希望能够要喜闻来参加吧。 嗯， 所以就将这个游行就推到全广的市民区，所以进去这个6000多人都是叫我们预期的超出很多吧。 嗯， 就是我有一种情况上反映香港市民都对这个题目吧有一些关注吧。 嗯， 我们这方面挺安慰的。但是这个我们昨天都说这个游行是一场什么觉醒的运动。 觉醒的运动。 觉醒的运动。希望香港人知道现在新闻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初步这个目标我相信已经可以达到了。是。 那除了这个通过抗议表达一个觉醒之外，您觉得香港的媒体工作者也好，市民也好，有什么实际的这个选项可以用来维护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这样，我希望就是香港市民要对这个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的情况要有进一步的了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很抽象的，知道吧？ 是 他们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在新闻界是比较敏感的对这方面。但是昨天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出来让他们知道究竟现在的报馆的新闻界发生什么事情。是这个我们不赞成这个什么罢听啊罢买这个行动的。 嗯， 对，我们即使不鼓励这样做的。 嗯， 好。这方面我们希望这个市民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吧，去唱这个香港的传媒吧。往后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切了一个机制，机制机制机制吧。 嗯， 机制机制就希望香港的媒体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自我审查啊，还是跟老板要打架，还是什么他的稿比较敏感的不能够出啊，他们可以向我们来报告啊，还是投诉。我们有一个机制，当然我们不能单是信这个投诉人吧。 嗯， 但是我们要经过调查很多比较严谨的情绪来了解，哎，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们最后要将这些事情扎实起来吧，可能在我们那个刊物这个记者之声啊，还是每一年我们有一本的言论自由年报啊，来登出来，就让香港市民具体的看到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有很多人认为是香港现在言论自由的这个压力很多是来自北京或者来自于这个内地方面， 但是这个压力来自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说是讲传解讲传解讲话有权力的人吧，就 掌权者 讲传解。 嗯， 讲传解可能包括北京啊，包括香港政府，包括老板啊，包括这个媒体的高层啊，管理层很多人都可能是，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个字来说吧。我们 希望这个各方面能够啊，不要对香港的媒体、香港的记者、有太多这个打压的行为出现吧。啊，就是我们希望香港能够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啊，他们就是敏感的什么什么敏感的经济的话题，香港从来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发表任何的意见，可以讲任何的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这么多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不是单一的事件了，已经，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在。有计划的这个行动来这个对新闻界有一些压力吧，就是这样。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记者协会的陈以兰小姐呢介绍在记协方面未来可能采取的动作。她刚才有提到说以后可能考虑发布年度的调查来公布媒体内部的这个言论自由受压或者说自我审查的情况哈。我倒是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做法，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黑名单的话，直接影响市民对于媒体的他的这个公信力的这么一个观感。 昨天梁文道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就说了嘛，他说内地媒体人他没有办法去像香港人一样走上街头真正是面对大众进行抗议和曝光了，但他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说听说的就有人就把他们收到的相关的禁令就把它集结起来， 好， 集结个20年，然后再出书公布，他有 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对，他说，你就那个时候就会知道中国人每天到底漏看了多少东西。 哎，真是，有的人说这个真正的有价值的内容，往往都存在于这样的禁令当中。 倒是昨天啊，其实除了这个，就是大家起应。反灭生的这样一对人马之外呢，还有另外的团体集会，他们反对的是说呢，记协就是只是保护的一面声音，就包括有刘乃强，他也是一位经常在香港的所谓的这个信报这个专栏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作者，他说他也是被停过专栏，也是向记协是表达过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的这么一个声音，但是最后记协呢是没有帮助他，所以他也是表示不满，说呢有一些人是区别对待，就包括呢像这次很多抗议的和参与游行的集体是有可能是被某一些的政治团体所利用啊，这当然是另外一种说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 好，三立华新闻，我们关注到香港的言论自由，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有的时候说到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话题呢，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在业界，在我们每天可能这个做这一件事的人当中，都没有一个定论关于什么是言论自由，或者说具体来说，你做这件事情，你这么做算不算是侵犯言论自由？比如说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在编辑经常遇到的，他会有的时候会给记者一些建议，有的东西应该这样写，或者说应该写或者不写，他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了什么人压力，他有可能是觉得你写的不好，写的不对，写的不准确，或者有的时候不够专业，或者有的时候去回避法律的风险、道德的风险等等，有很多种原因。而人的动机或者说人的心理活动，有的时候又是最难揣测的，你很难把它当作证据来，做一个证明。比如说商台李慧玲的这个事件，那么有很多人说你完全没有证据来证明李慧玲被解雇是因为言论自由的问题，那即使李慧玲最坚强的支持者到现在也都没有一个人有一个证据。我们所说的证据是说啊，有这么一个人说因为李慧玲说太多他不应该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解雇他，类似这样的能够完全自己给自己说明的这样的证据。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李慧玲可能跟他的上司关系不太好，同时他又是一个经常 针砭时弊的一个主持人，风格又非常的激进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他被开除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 gap， 就是有一个连接，你要自己去补上，不同的人补不同的连接。有人觉得啊，他可能只是一个公司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的人觉得他就是言论自由打压的这个受害者，这一段你怎么补上？说实话，这里面的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 大。倒是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案例哈，那是在去年的二月中旬，就是在香港有一个我自己还经常阅读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叫练以征，他是信报以前的总编辑， 是 也是信报现在的特约评论员，但是他现在在日本东京任教。他呢就是被行政长官梁振英是威吓要控告他，因为呢他当时也是写了让梁振英非常不爽的一些评论，但最后呢也是信报有一种模棱两可的道歉。但是有人就说，从中呢就发现现在的特区政府领导人他就稍稍欠一点自我反省的涵养和对这个言论自由的容忍度。就从那个事件之后呢，大家就心里面好像又更加蒙上一层阴影。就包括我今天看报纸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术语叫做练以征指数。就说练以征呢，他后来去任教之后呢，在信报上面他是减产的，但是在最近呢他又多产了， 就写文章写得多了嘛， 写得多了之后大家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所谓什么风雨叫什么，因为是感觉到这个现在的气候变天了，所以要 当练以征多发言的时候，就是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也是香港一些资深的记者来有这么一个感受分享哈。 是哈。 还有另外一位，我们也是在香港很多人爱读的一个专栏的作家，他是信报的创办人林星芷。他就有这么一个设想，应该说，就说其实你在号召要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新闻行业本身你也得有些反省，你不能老让别人反省嘛。反省什么呢？你怎么样让自己的内容做出来更加的专业。 是， 就刚才我讲到刘乃强这边的人也是抨击说有可能是被政治所谓的抽水，因为他很多的像有些报纸的报道他并不是完全的这个准确。如果你本来动机也不纯的话，你诽谤别人是不是也应该自己承认错误。但现在香港是也缺乏这样的一种气氛。就有一个建议哈，说能不能制定一套全体新闻工作者认可和认同的行为标准。但是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现在香港这个政治立场大家实在是太泾渭分明了。 对， 你就包括老板，包括行政人员，包括编采人员，大家的可能政治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想要制定这样的所谓的新闻标准是非常难。那可不可以让这个立法当局去规范一些新闻工作者的具体的准则？在这个现实上来说也是很难，就是你总结起来大家呢是发现到了 问题，都觉得是一个问题，但 是 很难做， 但是又想不到什么样的具体的对策可以做，所以最后似乎是对于新闻前景自由的前景是越来越不乐观。 然后我昨天在微博上有注意到内地的不少网友对于香港这么一个事件的评价哈，还有一些蛮典型的一些言论说，香港不是言论很自由吗？现在都已经那么自由了，你们还这个上街游行，这个就是典型的不知足。这个，那我相信这个话通常都是出于缺乏对于香港的理解啊，但是倩叶也说这个，从内地的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确实这个新闻言论自由的程度还算是比较高，但是从香港的你如果历史来看的话是在减少，所以自由这个东西它是永远不是一个有或者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样，放在中国内地也是一样，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你是关注它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那么在不在一个你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准之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报的副刊作者陈希姿曾经透露过一些这个所谓的新闻界内幕啊，小段子怎么样，就是做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呢，在码头工潮期间啊，香港记者就访问了这个李卓人，他是主要是支持工潮这一边的这个政治人物了，结果呢就编辑就删掉了一段，就把他那段访问给删掉了，也不告诉你为什么。还有类似于李嘉诚，如果说有一个出现李嘉诚的纸板形象被人家扔了垃圾的形象，这张照片是不可以出的。如果你出许仕仁和这个郭氏大老板们这个贪污案涉贪污案的这个照片的话，许仕仁的照片可以放，但大老板的照片不可以放。这是一个香港很特色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内地觉得新闻自由就是说你如果骂官员你不可以骂当官的，不然会有后果，但是香港的通常来说你骂梁振英问题不太大，但是如果你骂大老板的话，这个后果比骂官员严重的多。 但是你普通读者，你是如果没有人报的话你是不可能知道， 是啊，因为你看到的是结果嘛，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程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读者来说，这个当中啊确实有一个侦探的这么一个过程哈。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关于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们应该持续保持对他的关注。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再会。